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 不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 子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師兄報道筆記》今個禮拜咧會同大家講兩場嘅賽聯賽賽事咧，一場就係太陽飛馬會對公民，另外一場咧就係東方沙龍對南華嘅比賽嘅。咁啊，先講就係太陽飛馬嗰場先啦。咁啊，太陽飛馬對公民就禮拜六嘅黃昏時段打嘅。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太陽飛馬因為都若干球員係停賽嘅，例如摩域治啦，前面嘅拉斯石都停賽，另外谷元治就而家咧就孭咗四個黃牌響身，咁就因為太陽飛馬下一場將會係決賽銀牌決賽對南華，咁啊阿教練阿陳志康為咗保險起見咧，就盡量都希望啦，呢場波咧就唔好出谷元治咧，為免咧就係、是。如果呢場波就唔覺意攞多咗黃牌咧，咁就唔乜大事。咁啊，因為要呢場波攞黃牌，下一場就要停賽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場波嚟講咧，防守嗰度咧就少咗個摩域治，咁就用咗蘇偉全嚟到代替。咁就前邊冇咗谷盈智，咁就變咗要打一個三個嘅防守中場，分別係盧俊傑、白可、麥寶薇。咁就前邊冇咗摩域治咧，就打一個咧就其實就冇一個正式嘅中鋒，打三個嘅前鋒，分別係陳柏恆，咁就另外就麥基，再加埋咧就係雲迪盧域嘅。咁啊，頭先都講啦，其實呢三個嘅所謂前鋒，其實都係即係叫副鋒型嘅球員啦，打速度。咁但係咧，呢三個球員個缺點都係啦，打背脊即係身打呢個背脊波，即係背脊耷住個後衞停波嘅能力咧。就三個都唔夠嘅，咁啊，雲迪盧域嚟講咧，就都幾擅長同隊友做一啲 one-two 組織嘅，咁啊，但係咧，因為始終如果要佢即係一個人搞嘅教練，同埋佢嗰個角色始終都係似一個中場多前鋒，陳柏恆就點都要有一個停到波啊，同埋配合。麥基都講過啦，打陣地戰打得唔好嘅，因為呢場波其實太陽飛馬嘅實力本身就點都高過公民，同埋太陽飛馬為咗個聯賽嘅錦標係需要攞三分。 咁所以場波太陽飛馬係要主攻，咁但係因為啲攻擊手全部都唔喺度咧，咁啊所以就即係形成佢哋嗰個攻擊力咧，即係控球在腳嘅時間多，咁但係咧嗰個嘅所謂叫建設性同埋中籠嘅次數咧，其實唔多嘅啊。咁啊，至於公民嚟講，就除咗中場有一個來自加拿大嘅華人嚟嘅獅子號啦，咁啊打中場係一個4-3-3陣式嚟嘅，咁啊龍門就謝德軒啦，後防就大佬啊打右閘啦，咁啊左閘陳顯光，中堅就艾利奧法圖斯啦，中場就卡石打防中，兩個中場就蘇萊強喺左手邊，咁啊偏右就獅子號，三個嘅。三個嘅叫外援啦，叫打前線啦，寶蓮奴、中村同埋右手邊嘅斯蒂芬彭尼納。咁啊，其實公民呢隊波嚟講咧，就中型班啦，咁就都唔係太多機會睇佢踢波嘅。今年嚟講嚇，咁啊，但係咧呢場波就因為太陽飛馬冇咗個兩個大將啦，冇咗拉斯石停波喺前面，對於佢攻擊嚟講咧，影響實在係非常之大嘅。你哋會經常見到呢場波咧，咁就呢個前面嗰三個球員咧，係有相互走位嘅、相互組織，但係咧就冇個重心喺度嘅。咁始終都係喺嗰個嘅，即係可能喺一個邊線啊，或者係大約係喺呢個禁區頂位置做一啲組織，咁但係咧要去入到去禁區做一個攻門咧，就機會係少之又少。咁啊，而且咧，咁啊最大鑊一樣嘢就係咧，咁就喺好早啊14分鐘到咧就輸咗球波先嘅。咁啊最主要就係呢個波咧，就呢個獅子號一比比落去呢、這個中村右人喺右手邊落底線，去到大約係14-15碼點咧，就俾後上嘅斯蒂芬彭利納咧右腳一趟就入網。咁啊，呢腳波嚟講啊，呢個公民嘅組織做得相當唔錯啦。咁就同埋嗰個似乎啊，白鶴同埋啊呢個麥寶美向中場嗰個嘅，即係對於後上球員嘅呢個搶截啊，或者係補位嚟講咧，就似乎呢場波就做得麻麻地。其實都唔止一次嘅，其實都有兩三次都係咧，即係後上嘅呢個公民嘅球員咧，大約就係喺禁區頂啊有啲位置咧，都能夠做到射門。咁啊，但係就係把握唔到咁解嘅啫。咁啊，其實下半場嚟講啊，卡波都見唔對路，即刻換翻谷形之日嚟啦。咁但係始終個問題就唔係喺個中場度，就喺個前邊，始終冇咗拉斯石呢個咁大嘅目標咧，咁就真係相差好遠。成隊波嚟講下，咁啊後期再不停咁由三個黃鐘改打兩防鐘一攻鐘，再進化到就係一。個防中兩個攻擊中場，咁但係都係無補於事，好坦白講無補於事。下半場個勢太陽飛馬係再好翻啲，咁但係面對住公民呢場波都相當之穩陣嘅防守啦，都係防守係相當之緊密啦，呢樣一定要讚啦。咁就嚟講咧，咁就呢場波太陽飛馬就要再輸多場啦，主場啦喺旺角場第一次係輸波，咁就。太陽飛馬嚟講，喺銀牌決賽之前啦，輸咗場咁啊。聯賽嚟講，對於佢哋嗰個爭奪聯賽咧，係唔多唔少有影響嘅。咁啊，太陽飛馬呢場波啦，雖然就後尾都換入啱啱由屯門加盟嘅葉子俊啦，咁啊打攻擊中場，咁啊但係第一就默契唔夠啦，第二就狀態本身都唔夠啦，第三就係其實本身葉子俊係唔係真係咁超，即係唔係響太陽飛馬隊波係會有好顯著嘅作用咧，我係都好有懷疑。咁啊，喺屯門嚟講，葉子俊當然係一個相當之好嘅球員啦，嚇、啊、喺攻擊線嚟講，真係葉子俊係一個重心啦。咁但係去到太陽飛馬，即係隊友嘅質素係比屯門高咁多嘅時間咧，我諗就其實對葉子俊有咁高期望係有啲不切實際嘅。咁又所以我諗就而家飛馬嚟講就會係除咗葉子俊加盟之外咧，仲有一個澳洲嘅球員啦，啊馬高積石咁就。都會加盟嘅，咁就應該以我所知個球員係會打前邊，咁我諗就而家呢場波太陽飛馬都暴露咗個問題，就係會話當拉斯石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時間咧，前邊 講個後備可以停到下波嘅，就似乎就真係唔係好多。咁就所以呢場波嚟講，太陽飛馬之落敗咧，都其實合理嘅。其實嚇，從個戰情嚟講當然合理啦。咁但係如果從即係賽前去諗咧，太陽飛馬場波失分係都會預計到嘅，因為真係因為停賽嗰幾個球員對於隊波係非常之重要。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太陽飛馬就輸咗。咁啊但係下一場去翻銀牌決賽咧，咁我諗太陽飛馬都會即係好落心機去踢㗎啦，因為始終即係。太陽飛馬都叫第一次嚇進入呢個杯賽嘅決賽，咁啊今年太陽飛馬總體嚟講，佢個組軍啊，佢嗰個嘅即係去架建構呢支球隊啊，去到宣傳啊，都好落足心機，咁啊所以咧就都希望呢隊波都有好嘅成績嘅，咁啊呢場波就大致上係咁樣啦。好啦，咁就另外一場咧就係、是。禮拜日打嘅就東方沙龍主場對南華，咁啊呢場波嚟講就首先南華咧咁就喺呢個華人方面咧就已經係陳少琪又翻翻嚟啦，呢場波亦都係打咗後備，咁啊另外就梁振邦咧，咁啊再另外咧其實南華已經有兩個新嘅外援啦，分別就係之前喺兩個禮拜之前都提過嘅波斯尼亞2013年超級聯賽。就係最佳球員啦，呢個沙沙卡古。咁就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來自澳洲嘅，應該係叫巴拉瑞斯。咁就咧係會係去加盟巴拉瑞斯嘅前鋒。另外沙沙卡古亦都係都屬於前場嘅球員。咁就都再加埋阿少奇啦，咁就都可以解決到咧南華嗰個嘅前場方面嘅問題。咁啊咁但係呢場波咧咁就第一就嗰兩個新外援咧就。暫時未能夠上陣，咁就另外陳少琪只係後備啫。咁啊，至於梁振邦咧，呢場波亦都係冇上陣嘅。咁啊，睇翻南華陣容嚟講咧，咁就呢場波就基本上都常規嘅。咁啊，除咗中場咧出咗個陳少君之外，咁就打中場。咁其實呢場波嚟講咧，就應該係打一個係4-3-3嘅陣式嘅。咁就。後防基本上常規啦，咁啊大豪拍細豪啦，咁就另外咧，咁就中場就迪卡奧會打防中，中場利馬拍住陳少君，其實陳少君就應該呢場波見咧就鬥得厚啲嘅，咁但係以陳少君喺上年即係喺橫濱啊，或者再前年喺深水埗嘅時間咧，其實佢係一個中前場技術唔錯嘅球員嚟嘅。咁啊，南華就今年用得佢相當少，咁啊，反而呢場波咁就攞嚟做正選都幾突然。咁啊，前面嚟講就李康年啦，加埋啊呢個迪亞高啦，咁啊再加上咧就係、是、呢、這個再加埋就係阿韋爾啊，呢個咧係逆風咧，咁就去攻堅。咁但係再次好坦白講，呢個韋爾咧，我估計佢嗰個嘅質素就真係相當之平庸。即係不論呢場波佢打左邊又好，右邊又好啦，都係冇乜威脅。咁啊，速度係有啲嘅，咁但係即係以佢嘅技術嚟講，作為一個外援咧，咁就似乎就唔係好標青。咁就迪亞高啊，講咗好多次㗎啦，我就。經常都讚賞呢個球員，咁啊另外李安年，咁但係又係一個呢個陣容其實就真係一個冇一個中鋒可以停到下波，咁啊反而下半場陳少琪入嚟啦，咁就佢個角色係應該可以做到停波嗰樣嘢，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啊始終都有一段時間冇夾，咁就所以表現亦都係普通，咁啊同埋去到後尾咧，咁啊有一次嘅攔截就受傷嘅，咁啊但係因為當時人就換曬啦，所以唯有喺前邊咧趌下趌下都要喺前面嗰度擺，咁啊所以咧就即係陳少琪呢場波嘅表現亦都係非常之普通。咁啊，至於東方沙龍方面呢場波咧，就因為迪高啊，防守中場迪高就復出啦，咁就所以咧，咁就外援名額方面咧就有一啲嘅調配。咁啊，龍門保羅就因為佢係外援啦，咁啊，基於迪高復出嘅原因咧，咁就所以龍門要用翻李漢豪。咁啊，後防方面就梁志榮打左閘啦，右閘就文比德，中堅就呢個基頓帕 睇圖，咁就房中一個啫，就係、是、呢、這個迪高，咁就前面就伊達李海強，咁右邊梁子俊，左邊呢場波就出姚學文，咁啊最前幾個雲尼都係一個4-1-4-1陣式。咁啊其實嚟講呢場波咧，同銀牌嗰場有好大嘅唔同，就係呢場波咧個精彩程度咧係好好多啊！呢場波，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是、第一就係東方迪高之復出咧，係對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所謂第一重攔截同埋一個搶奪皮球嚟講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咁啊，呢個球員個活動範圍好大啦，搶截能力高啦，咁啊，所以令到咧，即係東方去攻嘅時候咧，都冇咁畏首畏尾。咁啊，前面嚟講咧，咁就其實前場尤其是上半場頭嗰15分鐘咧，個東方嘅攻擊嚟講，即係前面嗰即係五個球員咧，都係做得相當好啊！即係嗰個嘅走位啊、運作啊、俾波啊，係相當之暢順。奈何一樣嘢就係到最後射門嗰下咧，就爭啲。同埋始終南華嘅龍門葉鴻輝係變得非常之好。如果唔係阿英鴻輝嚟講咧，我相信就東方一早就贏咗㗎啦呢場波啊！因為英鴻輝呢場波可以話係力挽狂瀾啊，即係令到南華咧。都仲可以補返住一分呢，英雄輝都可以為居功自慰。咁啊，至於呢場波嚟講，東方好大嘅改善度，個問題都係來自迪高啦，呢、這個球員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就所以呢場波其實東方戰嘅攻勢好多，咁就尤其是開頭15分鐘同埋後尾最後嗰15分鐘，其中一球姚學文喺右手邊單刀之射斜呢，呢、這個波就真係好可惜。咁啊，其實個機會唔止呢一個，係有好多機會。咁啊，但係咧都係唔能夠把握。咁啊，南華嚟講就去到下半場，不論佢上半場、下半場啦，其實表現依然都係普通。咁我諗佢哋要睇嗰個嘅即係新外援嘅前鋒，即係沙沙卡古啦。呢、這個球員係令到人有好大嘅寄望嘅呢、這個球員，因為剛才講過佢嗰個嘅履歷係唔錯，都真係要睇住。咁所以咧就我就睇下下半睇下下一場對應該飛馬嗰場銀牌決賽就未必出得嘅。咁就無論點都好啦。咁啊南華未來嘅戰績都好維繫於呢兩個新嘅外援，呢、這個係非常之緊要。咁反而其他嘅韋爾嚟講，我真係覺得呢個球員就應該。第一就位置上啦，都有好多競爭，譬如李康年、李威廉、迪亞高都可以踢呢個位，而佢嗰個能力好坦白講，唔係同李康年、李威廉相差好遠。咁我覺得作為如果係一個外援位嚟講咧，呢個球員就真係我覺得可以同佢講聲拜拜啊。咁啊，咁啊呢場波啦，咁啊最終就0-0嘅，咁就南華嚟緊啦，好快就會開始佢嘅亞冠杯嘅旅程啦，咁就先會對新加坡但賓尼，咁第一就要睇下出邊三個嘅即係外援啦，咁啊亞援就應該如無意外啊，咁就。不出都係高敬俊或者係巴拉瑞斯啦，咁啊睇下都係因為未知巴拉瑞斯究竟係佢嗰個國籍係會係澳洲定係呢個克羅地亞嗰邊，咁就所以就要到時睇睇會方嘅公佈啦。咁啊，暫時相信啦，應該嗰三個外援位咧都係利馬迪亞高同埋呢個同埋呢個沙沙卡古，咁啊沙沙卡古就應該一定有噶啦。咁啊，利馬有即係亦都在陣嘅機會都好大。而家爭在就係睇下迪亞高定係揀阿巴拉瑞斯。咁啊，至於嗰個亞援位嗰個高敬俊嚟講咧，就都再講一次，呢、這個中堅就認真麻麻地。咁啊，究竟會唔會擺佢做亞援咧？都我都好有疑問。咁就呢場波嚟講啦，講返最後講返個後防線，南華呢場波個後防線就其實表現嚟講就相當之普通嘅啫。李志豪啊，回復返去正常嘅水平啦，咁 大豪其實表現都亦都普普通通，咁大豪呢，講開大豪前嗰排佢 Facebook 咪出一篇文，咁就得都對即係香港年青嘅球員呢都有一啲比較即係強硬一啲嘅即係叫指責啦，或者係責罵啦，咁其實都有一句呢，即係雖然香港即係足球嗰個嘅硬件嚟講，即係有時講個草地咧，都係麻麻地。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因為以前響即係六七十年代啲小朋友啊等等咧，得閒冇事有個場咧就可以踢波噶啦。啊，即係都唔理係正規球場又好，喺嗰、那個即係個屋村嘅走廊又好，咁啊攞起個波又就踢噶啦。咁啊，但係以而家現時即係啲年青球員或者而家啲小朋友，會唔會真係喐啲就攞個波去踢呢？咁呢樣好明顯就一定唔會，即係大部分就啲球員如果係真係踢波嘅，可能就會參加啲訓練班啊，或者啲足球學校啊，做一啲正規嘅訓練。咁但係啲正規訓練提供到嗰個嘅即係所謂踢波嘅時間其實就唔多，即係一個禮拜我相信就兩節兩節，就個半鐘隔隔埋三個鐘，同你以往可能係六七十年代即係每一日都落球場可能踢個半鐘甚至兩個鐘呢，喺個技術鍛鍊嗰度雖然就冇一個好正式嘅教練睇住你培訓，咁但係練得波多咁始終一定都有啲嘅有啲嘢睇下嘅，咁所以就都有一句啦，咁就我覺得即係年青球員的而且確陳偉豪相關嘅指責都有呢個道理嘅，即係有時對於個操練嚟講個態度之輕率啊，咁啊前嗰排阿 Kenny 我哋反問嘅主持都話咧，都有提及到話咧，即係南華嘅一啲嘅年青球員啲體能狀況就非常之唔好啊。咁就同南華籃球隊嗰邊就差天拱地啊，咁就呢樣嘢就的而且確啦，我哋都成日都話啦，即係香港即係球隊嘅操練呢就基本上係體育堂嘅啫，就個半鐘，咁啊個半鐘咁啊跑圈就跑咗三四個字，跟住又講一輪嘢，做一啲可能小組嘅練習啊等等，其實個訓練量我都覺得偏向於輕，咁當然即係若果係一啲業餘嘅要跟嘅，當然係有困難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稍係都經常性落球場踢下波啊嗰啲咧，要跟呢啲職業球隊操練咧，其實我覺得係唔會問題太大嘅。咁但係作為一隊職業球隊同啲業餘球練嘅操練，嗰、那個落差如果係咁細嘅話咧，咁我覺得真係有啲難過，因為職業球員嗰份人工嘅工作時間就來自佢嘅操練，咁但係如果操練得個半鐘頭，嗰個空閒時間係實在太多，咁就當然有一啲比較有心機嘅球員就會可能係再加操，譬如跑下步啊，或者去健身室做下 gym 啊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嘅可能係會攞咗去打機啊，攞咗去行街啊，或者攞咗嚟啊，即係做啲其他可能喺消閒活動啊咁樣，咁就所以呢樣嘢我諗陳偉豪嘅即係嗰種嘅講法咁亦都係都可以成立嘅，咁我相信香港嘅青年球員一定要即係負面囉下呢樣嘢，即係唔可以賴場地嘅，有時呢啲嘢啊唔可以賴場地，咁啊另外啦，咁啊呢場波就東方對南華就0-0，咁啊南華失分，東方失分，太陽飛馬失分，當然最著數就係傑志啦，傑志係最著數噶啦。咁啊最後仲有一場波嘅，咁就愉園就對神曦，咁啊愉園其實都之前都提過下噶啦，咁就即係部分球員咧就因一月過後啦，轉會窗一開咧，有啲球員走咗嘅，例如就呢個梁文禮，我哋嘅龍門咧就去咗東方，咁就到後備龍門嘅。咁就另外咧，咁就頭先講啦，屯門嗰個葉子俊啦，亦都過咗去飛馬啦，黃志聰就去咗，又係去咗 如果冇記錯，東都唔知東方淨係太陽飛馬咁啊，黃志聰都硬淨嘅呢個球員，其實都可以用下嘅。咁就黃炎坤愉園嘅後防咧，咁就又係去咗東方嘅。咁啊，因為咧咁又咁嘅緣故啦，愉園嘅實力就進一步削弱啦，又換曬啲外援啦。咁啊，呢場波結果咧，神曦嘅大勝5-0。咁啊，賽後咧。咁由呢個廉政公署 ICAC 咧，就將愉園嘅所有職球員咧，就滴曬翻去咧，就協助調查。咁啊，尤其是部分球員就更加係以單獨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單獨咧就將佢帶走，譬如范偉軍啊，譬如講話係保素維斯啊、龍門保素維斯啊等等。咁就所以咧。其實前一兩個禮拜嘅筆記都提過㗎啦，愉園呢隊波本身嘅幕後又係都好騎呢嘅，咁就而家嘅情況嚟講，因為嗰、那個佢本身嘅總監邝晓明就已經係被會方辭退，咁就暫時個教練就應該仲係沙治奧，咁就都係嗰句啦，呢啲咁嘅球隊真係。真係無謂，真係喺呢個甲組賽事對甲組香港嘅足球係有害無益㗎啦，我都講咗，今次再講第三次。咁啊，屯門嘅進展嚟講，暫時就冇嘅，因為就除咗係部分主力球員就已經係俾其他隊接收之外咧，咁就暫時佢組軍嚟講就冇乜特別新嘅動作。咁就距離1月11日咧，就仲有大約係一個星期都唔夠。咁啊，睇下點樣啦嚇。咁啊，都差唔多啦。咁啊，今個禮拜師兄本土筆記咧，都去到呢度為止。咁就咧，我哋下個禮拜 Hope Ball Song 嘅節目咧，咁就再見大家啦噃。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